然是一分离，心中记挂的人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，夜夜侵蚀着我的梦，侵蚀着我的心，就如惆怅中化作相思泪，只惆怅中化作相思泪，只愿此梦不醒。我的心就如惆怅中化作相思泪。